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会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 晚上7点，重庆， 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出现又消失不见，那些空白又彩色的想念，有时爱突然喷涌又停止不见，像长树叶在盘旋。当时以为离散也是一种成全，我爱的我恨的我们都别纠结，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永远。我们在青春里遇见，写下纯白誓言，在夏天到来之前，你不懂声色的侧脸，教会我笑着等待明天。好吧，在青春里再见，消失不见，那些空白又彩色的想念，有时爱突然喷涌又停止不见，像长树叶在盘旋。当时以为离散也是一种成全，我爱的我恨的我们都别纠结，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永远。我们在青春里遇见，写下纯白誓言，在夏天到来之前，你不同声色的侧脸，教会我笑着等待明天。好吧，在青春里再见，再见，忽然又是夏天，久久的想念，时光把我们送到原点，我还想对你说永远。手臂，做个梦给你。 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时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 活力优待客每周热歌榜第五名，那吾克热白日梦。 我做着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你做着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我做着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你做着白日梦，我做着白日梦 ，Every day， 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你做着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我做着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你做着白日梦，我做着白日梦 ，Every day， 做着白日梦，我出门开着我的宾利，我身边都是美女，她们全都来自维密。都在市里，不用去上班实习，再盖个影城叫我兄弟用 IMAX 刺激。进入时空隧道，在恐龙背上睡觉，让 Eminem 当我的 Bro， 一起研究韵脚，在街道上撒切糕，盖一座说唱学校，让 Dre 当校长，我在 Climate Freestyle。 习惯每天没完没了做着白日梦，简单的像个孩子开始我的孩子梦，在月球上开 Party， 把阿姨锁在家里， So come on everybody， 我变成麦克风，偷偷超人的披风，我穿越宇宙。斯巴达三百勇士让我做领袖，王者的皇冠被我亲手领走，一切不可能的现象被我一一拼凑。 第四名，王北车，陷阱。 一封信，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三名 Charlie Puth River。 Don't want to get hurt, so you hurt me first with the words you say. Maybe you should fall, that's what rivers do. Cause when you're in love, you don't mind a different view. Things are looking 在第二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 第一名，金志文。 远走高飞， 也走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难为。 第一名金志文，远走高飞。 快乐

精神的收敛了，喜怒就合并了。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体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搞笑的人变成作 中，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 活力music课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戴荃《春风》。 沉默不再芳草残残，留一江春水，一窗风歌，一夜独白，情书无奈，蜜语变沧海，却只是烟过人未来，有一场泪爱到心痛，几处欢颜几回如梦，藏一份寂寞，人之间流过，春风几次笑我。 第四名，来自 Little Mix and Nicki Minaj，Woman Like Me. I always say what I'm feeling. I was born without a zip on my mouth.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I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me out. I like my coffee with two sugars in it. High heels and my jewelry dripping. Drinking, I get all fired up. Hey. Insecure, but I'm working with it.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 get rid of. Ain't nobody keep it up.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boy, you make me feel weak. I can tell you're shy and I think you're so sweet. Spending every night undercover saying, still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第三名，吴亦凡，雾。 不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断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报废，从来不把黑暗运动破碎，用事实回击你犯下的罪，别人的故事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透，遗憾无所谓。 第二名来自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 Charlie XX and Troye Sivan, 1999. Back to 1999. 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 but a boy can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And he's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 wanna go. 色太阳，夕阳下的光，你的笑像颗糖，从不敢放在手上，阳光透过了窗，照在纯白肩膀，为你学会说谎，却没学会遗忘， 源，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桌。